潮起四十年，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，卖力推脚，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书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，记录首都北京发展历程。北京文艺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广播剧特别节目，10月1日到7日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敬请收听。 三集广播剧《你是我的眼》第二集。 用的， 快点！ 在里面的，快开门！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开门！ 你躲不了的。 怎么办啊？这外面全是讨债的人，我 不理他，他们敲够了就走了。 那要是不走呢？咱们2天都没开过门了，他们一直守在外面。要不要给宋老师打个电话呀？ 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？他现在比咱们还急呢。谁知道这世界变化这么快，转眼间都用上智能手机了。本来卖的火火的软件，你现在卖不动。哎，我跟宋老师研究开发用在智能手机上的新软件，那需要钱呢、钱啊，很多钱。咱们的钱都投在公司里，已经没钱了呀。 哼，要不我们去找银行贷款？ 银行的钱锦上添花容易，雪中送炭难呢。公司现在这个样子，银行不会贷多少钱的。可是钱少了根本就不行。哎，要不就按我说的办法办吧。 你还想卖房子？我跟你说不行，绝对不行。 受伤就受伤了，房子卖了以后还可以买吗？ 别的什么我都可以答应，卖房子绝对不行。老曹，我知道公司现在遇到了一些小困难。 怎么是小困难？那是大困难，大困难，咱都快死掉了。咱们的软件是基于塞班系统的，靠按键上下移动来操作，可现在都是智能手机，触屏的，只有一个按键，盲人用不了啊。咱们的软件卖不出去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 那咱们别开发智能软件了行不行啊？现在经济形势不错，咱们可以投资做点别的生意，挣点钱不行吗？ 不行不行，你知道我做这个生意不全是为了钱。现在我们付费的盲人用户有8万多人了，我得对他们负责呀，是不是？ 我知道你是为了他们，可这几年我们的软件已经帮了很多人了，他们还可以继续使用普通的手机吗？ 凭什么盲人不能用触摸屏的智能手机？我研发出相应的软件，这是我的责任， 他们信任我，我不能抛下他们做别的生意。 可是咱们也要量力而行，是不是？我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……你得想想以后怎么办。等我们老了，有一天我比你先走了，你没钱没房子，再没有一个人照顾你，你…… 哎呀，行了，你怎么能这说到死上去了呢？ 我跟你说，反正你别想着卖房子，这房子是我的嫁妆，是我父母怕我跟你受苦才买给我们的。反正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不能卖房子。 那你杀了我吧，你杀了我。反正我活人是废人，是累赘。我干的事怎么了？怎么这么难？我是为了我自己，我干的是好事。老天爷为什么不帮我？ 快下来！ 我要离婚了。 老曹，你要干嘛？ 我想卖房子，他不干。 卖了你们俩住哪儿去啊？哦，为了开发新软件。 智能型宠物屏手机，对明眼人来说更方便，对整个 IT 界都是一次革命，可是对我们盲人，科技发展太快了，太好了，咱们必须与时俱进。 哎，老曹，这种软件要基于新的操作平台，跟咱们以前搞的完全不一样。即便是一家中型的软件公司，也不敢轻易开始。老曹，咱们还要继续吗？ 什么意思？现在软件卖不出去。追款的人整天堵着我的门。 我问过会计，我问过，拖欠的只是包装和快递费用，没多少，想还能还上。 我知道能还上，但是公司就一点流动资金也没有了。 老曹，你想过没有？嫂子说的有道理，现在散伙不是坏事。 什么？ 你别这样啊，老曹。花无百日红，咱们的盲人软件红火了好几年，赚了钱了，可是开发新技术的活很可能全都搭进去也不够，那前几年不是全都白忙活了？这样还不如把公司结束，用剩下的钱投资一些别的生意。 不啊，你忘了我们的初衷了。我曹红兵要为全国1300万盲人做手机软件，我要让盲人和明眼人一样都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。我没错，我就不改。 我从小跟别的盲人孩子不一样，我从不把自己当盲人，我喜欢跟明眼的小朋友赛跑，我比他们跑得快，摔倒了我也不怕。我让人在终点晃着铃铛引路，我听到铃声就有了方向。每次赢了比赛，我都很自豪。后来，每当我遇到困难，我耳边就会传来铃铛的声音。我现在耳朵里就能听到这个声音。太行，你听得到吗？你听不到。我们正走在这条路上，不能大腿当哭。 老曹， 盲人并不低人一头。太行，我要让盲人也能用手指直接触摸屏幕操作手机，而不再是依靠按键。 那就必须屏蔽触屏手机原有的手势，设计出盲人专用手势，才能实现读屏。可是这需要……老曹啊，老曹，还有个坏消息我要告诉你啊。瓦里公司，你知道吧？也宣布成立无障碍通信事业部，正式开发盲人专用手机软件了。 挖里，那是个大公司 啊， 那是好事儿。 好事儿？对我们可不是好事儿，我们怎么可能跟人家挖里竞争啊？人家公司像我这样的程序员好几千个。 好啊，大公司也开始考虑盲人的需求了，这对全体盲人来说是好事儿，说明时代在进步，社会更加关注残疾人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做了。 可是我们没有优势啊。 你错了，我们有优势。我就是最大的优势，我眼睛看不见，我最了解盲人的需求，这一点哪家大公司他也不一定能做到。 人家也会请盲人当助手、 他们可以请，但他们请不到我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多年的经验积累不比他们更资深更有经验，我们可以笨鸟先飞，我们可以勤能补拙吗？ 有必要吗？我是说还有必要参与这么激烈的竞争吗？如果挖力那样的公司盯上了这种软件，他们一定会研发出来，那样我们 依然有优势。以前那些老客户习惯用我们的软件，对吧？等他们也换了智能手机，只要用我们的软件升级一下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呀，他们更信任我们的。太行， 你是下决心要搞下去了？ 对对，一定要搞下去。我不是为了挣钱，我是为了让盲人有更多的选择，可以选择大公司的产品，也可以选择我们的。我有一种直觉，大公司开发盲人专用软件未必有我们的产品贴心。 老曹，你想没想过这些钱哗哗哗的投进去到最后是一场空，你想没想过？ 没想，我也不打算想。你不要劝我，我已经决定买房子。 那也不能离婚啊，这可不行。我告诉你， 不离婚也行，但是你得帮我个忙。 这不好吧？ 打开吧，没事儿。我就是不知道哪个是，要不然我就自己那快，利索点。 哎呀， 有没有房产证？你见过吧？ 没有。 怎么没有呢？我家重要东西都在这抽屉。你再翻翻， 就一叠子厚纸板，上面夹的全是小眼儿。哦，这就是盲文吧？ 那 啊。 宋老师， 嗯， 这是我当年给你嫂子写的情书。他那时候来我们盲校当志愿者，我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受不了了，喜欢上他了。我不管我是盲人他是明眼人，我喜欢那我就要说出来。可是我也知道如果就那么说啊，人家一定会笑话我。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我教他认盲文呢，然后给他用盲文写了一封情书，让他自己读出来。 你还挺浪漫的。不是，那你就更不应该偷房本了。 哎，生米先煮上熟饭再说吧。没关系，我昨晚上熬夜又给他写了一封情书，他看了会原谅我的。 你现在还写盲文？ 嗯， 有什么话不能用手机说啊？ 年轻人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在这样一个险峻时刻，写这样一封力挽狂澜的信，一定要用手扎的盲文，要付出辛苦，哎，那才管用。我昨晚上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你嫂子睡了以后才开始。哎，好了，快找房本。 喏。 找到了， 嗯， 快走。 老曹，我回来了，中午想吃什么？老曹，人呢？嗯，钥匙怎么在抽屉上？ 曹红兵，我。 这是曹太太吧？你有一份限时闪送的快递，签收一下，谢谢。 什么意思？ 啊，就是指定时间送过来的快递。您这份快递要求中午12点之前送到。嗯，签一下。 亲爱的老婆，当你接到这份快递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已经发现了抽屉里的事儿。我把钥匙留在抽屉上，是希望你一进家门就能看见，然后有一个心理准备。嗯，不错。房产本呢是我拿的，但你先别着急，看完这封信，消消气儿。 去房地产交易中心，麻烦快一点啊！ 去哪个呀？好几个。 这朝阳区那个，麻烦快一点，谢谢。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 Sorry， 谢谢。Sorry。 嫂子给我打电话， 哎，就说没跟我在一块儿，不知道我在哪儿，去上一边打去，去去去。 喂，嫂子， 曹红兵在哪儿呢？ 啊？ 曹红兵在哪儿呢？ 嫂子，你说什么？喂， 曹红兵。 嫂子， 曹红兵在哪儿呢？ 我这信号不好。哎哎，喂，哎哎哎， 宋老师。 嗯，卖方曹红兵。 哎， 身份证。 哦，嗯， 房产证。 这个是吧？ 啊，行。 哎，这个。 宋老师。 哎，嫂子。我 宋老师，我知道你和老曹在一起呢。 哎，对，我这儿信号不好。哎， 宋老师，我知道你和老曹在一起呢。你跟他说，他跟我写信也没用。宋老师。师傅，麻烦你再快点行吗？麻烦你了。 这不都堵着呢吗？没法快。 老婆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。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对我很好很好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你带我去一个特殊的商店，一个卖乐器的商店。 弹一下这个， 这就是吉他。 对啊，这还是一把红色的吉他。 红色是什么样子？ 红色。这个吉他弹出来的声音是热烈的、温暖的，这就是红色的样子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你为了让我听到每一种乐器的声音，被人家售货员送了无数白眼。你给我人生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我感受了许许多多的美好。你就是我的眼，从那个时候我就认定了你是我这辈子最真爱的人。老婆，我知道我不应该动卖房子的念头，这是你妈妈给你的嫁妆，她怕我养不活你，这本来是留给你保本的房子。 好了，你们买卖双方资料审核完毕了，没什么问题就在相应的位置上签个字吧。 嗯， 哎， 来， 好， 嗯，麻烦您， 嗯， 能给我指指签在哪？ 哦，这儿，我手指头点的这儿，这就是签字的地方。哎，地方不大，您签小点。 哎， 哦， 等等。 啊， 这个您不能签。 为什么呀？ 你就是卖方吧，我看到您的眼睛好像不太好，国家有规定，您这样的情况是不能签的。 谁眼睛呀？谁眼睛不好了？我再说这个事情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啊？ 房子是我的，这房本上是我名字，我要卖房，我怎么不能签字？ 不是、 啊，我不签字我怎么卖呀、 啊？我们是有规定的。 你们什么规定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底是？ 哎，不好意思，曹先生，不是我为难你们，这是国家规定。 你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呀？ 我们都商量好。 我说这姑娘，你这就不对了。我承认我眼睛是不太好，但是你们办事不能这么死。 你就说过大天了，我也不能让你签。 哎、行了，老曹， 你这不能签， 歧视我们残疾人。 等等。我来签， 嫂子， 我是他爱人，这是我身份证，还有结婚证，这个字我来签。 你怎么找来的？ 我不来你怎么办？ 是，你是我的眼，我离不开你。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眼。那是什么漏了？ 没事儿，就是水管有点漏水了，房东已经答应给修了。 这怎么样？ 嗯，挺好的。哎，咱们现在呀、啊、是站在这个门口，你记住了啊，这个正前方四步就是咱们的床，床尾是对着门的，直走四步就能上床了。 哪有这么摆床的呀？ 那横着放不下嘛。咱们这个床啊，右边是靠着墙的，这左边呢有一条空，可以走到床头。那儿有个床头柜，床头柜的上面呢有个小窗口。其实真挺不错的，我还担心地下室通风不好呢。 你躲开，你让我自己看看。这个屋子只有一张双人床加一个床头柜这么宽， 但是我们两个人够用了呀。你现在你右手往下摸一下，这里有个小桌子，比以前咱们那个家的桌子小一半，这左边还有个架子可以放点杂物。 卫生间在哪儿？ 卫生间在外面，是公用的，待会儿我带你出去认一认，挺好找的。 我委屈你了，我委屈你了，我从来没想到过创业十年结婚十二年，我现在我曹红兵让你住到这种地方，居然还漏水，还要上外面上厕所，我对不起你。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不就是个房子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卖了就卖了吧。别哭了啊，只要有个地方能躺下来睡觉，住哪儿都一样。就是你又要重新熟悉环境，肯定有挺多不适应的地方。别哭了，等生意好了咱们再买个大房子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 对，等老宋研究出新软件啊，把生意重新做起来，第一件大事我给你买个大房子，24小时电梯， 24小时热水，各种电梯，有吃有用，还有地下停车场，我给你卖车。我是太任性了，我太不把生意风险当回事儿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单身年轻小伙子，我应该对你，对宋太行，对公司所有的同事负责。我太不像话，我不是个东西，我不是个东西。 红兵，好了好了，不许打了，红兵。我本来想跟你大吵一架的，不跟你过下去的心都有了。可是看了你写的信，这心又软了。 老婆，我不是不肯安心过日子，我是想活得更有意义。我要做出明眼人能做的一切事，我想跟你爬到最高的山顶，眼前再没有东西遮挡，我要向着天空喊，我来了，我是最棒。现在咱们公司面临困难，那必须突破，突破了就能实现梦想了，就差一点点了，就差一点点。你跟我一起吧，跟我一起实践的。是我太任性了， 但我就想让你任性，你就该任性。任性怎么了？你从小没有眼睛，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，我就愿意宠着你，我愿意让你实现理想，我愿意让你任性。 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一直觉得自己跟明眼人没有什么区别，而且比明眼人更聪明更能干。我觉得很多盲人跟我一样，不是缺乏能力，是没有机会，除了做按摩就是雕钢琴，要么就是在家里跟父母被嫌弃，自己嫌弃自己。但是现在的时代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我要改变，我要改变盲人群体的生活方式，我要让盲人在互联网上跟明眼人有同样的机会。我们可以开淘宝店，也可以写文章当作家，做销售员当心理咨询师，我们可以广交朋友自谋生路，从此海阔天空。 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，而且你现在已经做到了。你看你改变了那么多盲人的生活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。老曹，你呀，你才是我的眼，你看得远，我特满足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《你是我的眼》第二集，导演邵军、易军，作曲龙伟华，录音房大文，制作初夕，外景音响采录周天纵。剧中人物曹洪斌由傅大龙演播，宋太行由赵玲演播，胡天赐由滕奎星演播，曹太太由饶敏丽演播，电喷狼由郭正健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芒来、孙欣、郝明亮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。制作人邵军、牛丽，责任编辑徐然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制作。